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 管他的，先来杯咖啡。 我是 Junie， 我是 Peter。 哇，我们好像好久。好久好久才出了这一集， 对，我们上一集到现在已经离了将近几乎快要一年了，大概十个月的时间。 哦，对， 最后一个 episode 是在去年五月的时候播出来的， 五月底的时候，哇，我们回来了， 耶、所以过去这十个月发生很多的事情， 非常多事情，因为我们去年最后一集之后就是那时候就是 lockdown， 对 台湾，如果你是在台湾听的话，如果你不是在台湾听的话，过去的去年的五月到八月九月， 对， 台湾大概有封城，大概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没错没错， 对，哇，那因为 COVID-19， 那COVID-19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笑， COVID 不是很好笑，就是 COVID-19， 但是现在已经到 COVID-22 了，对，因为 COVID-19 2019年嘛，到现在它是因为19，是因为2019年第一次找到这个， 但现在已经 COVID-22 了， 已经 COVID-2 还在 COVID 当中，有没有办法结束啊？什么时候？ 对啊，不，你在这个过去这十个月的里面， 嗯， 我知道你人生也有经历到一个很大的事情。 没错，好像我们有几集有一集还讨论到结婚前的忐忑，而如今我已经结婚好几个月了， 所以 was it all that you imagine？ 我觉得都会超过想象。 Okay. 不管是哪一种方向， 好的跟不好的， 对对， 比你想的更好，也比你想的更困难， 对，哎、欸，你说的很好，果然是已婚人士，我跟你多讨教。 It's better and it's worse. Yeah， 然后我身边的人都会说，哎呦，七年以内都还是在这个震荡，然后我就想，哇， 真的哦， 就五到七年都还是一个学习的阶段。 对啊，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打个六年了，这个七年是 OK 的嘛？ 哇， 对不对？ 很磨耐心啊，但是很值得。 Okay. 对， okay. 但是去年其实如果你在台湾的话，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可能动荡就是将近四个月的不能够， 没错、 也不是说不能出门啊，但是 是比较紧绷的状态， 紧绷的状况， 对， 状况，然后那时候还就是不可以有超过四个人在一个空间的里面。 哦、oh, yes，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还说到底第五个有没有含进去。 对，然后什么叫做四个人，如果是工作人员可以超过四个人，很多这些办公室啊， 是是 这些东西，所以那时候跟政府有很多的就是来回跟他们去问这些的规范。 没错，甚至我那时候一直在想婚礼可能办不成。 对， 因为他一直锁着说不可以不可以。 对，你那时候在办这个心情是怎么样？ 就是一直等，然后很多东西就 hold 在那里，不知道要不要订，然后就是很焦虑，其实会很焦虑。那最后我们那时候办的时候也只能请100个人以下。 哇哦， 所以就只有80个人，被很多亲戚骂。 哇哦，我很谢谢我是其中的80个人。 绝对会绝对会。 谢谢。对、啊、那个时候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他Adriana 他也是在那时候结婚， 对， 而且是用线上， 因为他比我更早， 他比你更早，他是用线上嘛，那个时候 对， 所以我相信过去这一年打乱了很多人对未来或是当下的计划、 没错没错，有很多你以为是这样的但其实都不是像你想的一样。 没错，因为当然因为要防疫嘛，所以政府一定会要有些的政策是帮助整个社会去可以缓和这个疫情，然后去控制这个疫情，但是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规定很，你当下你会觉得很不 make sense，很没有， 很不合理， 很不合理。对，那比如说那个时候有一个规定，就在车子上面，如果你坐在车里面，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对， 那他不管你到底是不是同居还是不同居的家人，你在车子里面都要戴口罩。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就我们在家，我们当然没有戴口罩啊。 然后出门在 出门同一台要戴上口罩，然后一回到家再把口罩拿下来，所以就觉得 like that doesn't make sense， 为什么要规定到这个样子？ 没错， 对。那 那当然我可以了解，因为他们可能警察在看大家在车里面，他不知道谁到底是不是住在一起， 对，他无法辨识， 他无法辨识这些的。嗯，然后或者是后来开始开放餐厅可以去用餐的时候， 哦，我还记得那时候， 对，那会有个隔离板，对不对？ 对对对，隔板， 隔板。那那个隔板就是，如果是一开始是所有的人一定要隔开，包含家人也要隔开。那我就觉得这也超级不 make sense， 因为你在家里面，你也不是隔开的， 还不是坐在一起吃。 对啊，我就想说，我去餐厅之前，我才跟我太太，我们还亲嘴嘞，那我们不会因为这个隔板就那个 ，you know， 就如果真的有 COVID 的话，我们早就得了。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的我们在聊这些东西，我们的结论就是，可能政府会有10个规定，然后10个规定里面，真的有可能有5个会很有用，然后有5个超级没有用，只是你不知道哪个是哪一个。 没错， 对，只是每个人都会觉得是这个5个有用，可能会有人觉得那个5个有用，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老实说，我不觉得是10个都一定有用，那也不能说10个都没有用。问题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那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受限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很多时候我会喜欢这种东西是我自己去决定，我要去怎么去防疫，不是别人逼你用他的一个 标准 来告诉你。 对，因为每个人对于防疫有不一样的想法，有的人选择居家隔离，有的人选择打疫苗，有的人选择不打，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做防疫。 对，我觉得在 COVID 里面会发现，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在全世界同一个时候，每一个人都面临到同样的一个问题。 哎，真的耶！ 那历史很少会有一个机会是全世界的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问题， 全球性的， 对不对？全球性比较少嘛，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或是不同的social economic level， 不同的财务的状况，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族群，不同国家，其实面对问题都不太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这是第一次，也不是说第一次，但是世界仅少有这样的一个一次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遇到同样一个问题。 没错， 这就会带出一个写照，就是当这么多不同的人遇到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是很不一样的。 没错， 对，我们有时候之前会聊到九型人格啊，或者不同。那我觉得当不同的人遇到同一个问题的时候，本来就会有不同去面对的方式。 是， 当政府用同一个标准去限制每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某种程度会很不 make sense， 因为这某种程度是要逼着大家用同一个方式去面对同一个问题。 了解。 但是每一个人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 那我觉得在一个民主跟一个开放的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的里面，我们本来就应该是准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声音跟不同的方式去面临到他们在面临到的问题，而不是因为一个人他选择用这个方式去面临这个问题就觉得这是对或者是错。比如说我当然是支持打疫苗，我自己也去打了疫苗，那但是我可以去了解这世界上甚至我们社会里面有些人会有不同的原因他们选择不打疫苗。 对， 那我们打过疫苗的人可以用两种眼光去看待这些人。 是， 我可以觉得说你为什么这么笨不去打疫苗，或是你为什么这么的stubborn， 这么的固执不去打疫苗。 对， 但是每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 factor， 不同原因去思考不同的事情才去做出的决定。 对， 那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去做出他们的决定。然后 live with 他们做决定的 consequence， 他们决定接下来的结果。 没错， 对啊。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去逼大家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自己会觉得有点不只是侵犯人权，但是 是不会，也不要说到侵犯人权，我觉得它不会是最好解决问题的方式。 变成其实后来新闻也好，或者是大家的讨论，有的时候变成不是在针对怎么去避免疫情或是防护的话题了，而是这个做法好不好， 对， 他怎么那样做，然后非常多的舆论跟讨论都变成是在这上面的争论了，已经不是问题本身。 因为没有一个做法会是最完美，也没有一个做法是 适合每一个人。 的确是。 对，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白领的上班族， 嗯， 那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可以 work from home， 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因为这是减少那个大家的流动， 没错， 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工人， 对， 你今天必须出去工作，你今天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你今天的工作的性质就是需要到外面，你今天是需要跟人家互动，你今天必须要出去或做些东西的话，他如果政府只是一直接一个的规定，它会影响到不同的人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 我那时候在看很多很多的时候人家会待在家里面，但是会去骂那些出去的人，那我心里就会觉得说，好，你跟我们可以待在家里面，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是准许我们待在家里面，但有些人的工作性不是这个样子， 没错啊， 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标准去审核别人的决定。 对 对，因为他们有 they're dealing with different realities、 yeah. 如果甚至是如果我今天是单身的、 嗯、 OK， 那我今天好因为疫情我失去我的工作，这对我的影响可能比起我今天是有几个 孩 子的爸爸或是几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家里有房贷，这是很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在这个面对这个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比个人更了解他的状况， 对， 这是不可能的。 对， 每一个人是最了解他自己的状况，所以我一直支持的就是让政府应该是要让大家去了解这个疫情的严重性， 嗯， 然后怎么去 good personal hygiene， 怎么去自己去防卫这样的一个病毒，怎么样子去教导人打疫苗的好处， 嗯， 还有它的坏处， 嗯， 嗯 这都要去教导人。然后让个人去做一个决定， 一个判断， 一个判断。然后政府应该做的是帮助人们，就是如果想打疫苗，都可以打到疫苗。 嗯， 如果你不想打，那你也可以不用打。 没错， 对，因为对，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决定。 的确啊，因为疫苗本来就是保护你自己嘛，你打跟不打会传染的几率，传染给别人几率是一样的。 你可能打，你还是会传染给别人。 没错， 对，所以每个人要去做自己的一个决定。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或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我自己觉得这反射出我们现在的一个现在社会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不喜欢或者是不能够接受不确定性。 嗯， 我们 这是一个很大不确定。 对，我觉得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一直是活在不确定的里面，但是在现在这个 这个世代， 现在这个世代 资讯非常 资讯发达，然后我们可以说是人生是很稳的。 对 对，就是其实我们大家以前比如说30年前 是 你高中毕业都不知道会一定上大学， 对， 现在高中之后大家都知道一定会上大学，就是你的人生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按照同样的一个 trajectory， 就是同样的一个 既定的 一个去发展， 没错。 对，所以我们会把人生的未来的规划或什么想的是非常的一直线。COVID-19 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打断了这个一直线。 没错没错， 他打断这一直线之后，就是哦，你知道你出去有可能会叫什么得标，对不对？ 对，中标。 中标不是得标得标是那个 得标是划龙舟， 你有可能会中标 还是什么、okay、 你有可能会染疫，有可能会死掉。 对， 对， And I'm here thinking， 我在想说难道我们以前出门就不可能会发生车祸吗？ 对啊，还是有意外会发生。 对啊，难道我们每年之前我们流感就不可能会有人死？以前流感台湾每一年哦平均大概会有4000个人死于流感，所以这些本来就是一直都是存在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这些的一些的不确定都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一直去忽略它， 因为 我们没有太多去想它。 对，医学很发达，好像任何事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没错， 对， 所以发生自 COVID-19 之后，我们就会想用同一个方式同一个标准去 eliminate as much uncertainty as we can， 我们试着去把所有的不确定 把这个从公司去挪开。那唯一可以去这样做的方式就是要大家按照同一个标准，同一个规定，同一个东西去执行所有这些东西。那我就觉得这个是蛮那个蛮奇特的。那但我也不知道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我这边也不是在批评政府的做法，因为说实在我很佩服我们的政府，我很佩服在这中间要做决策的，因为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都一定会有人不开心， 没错， 都没有一个完美的决策， 无法满足所有的人。 对没错。所以但是我会去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我们做的决策跟一个不是民主开放国家是同一个决策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方向，同样的逼着大家怎么做的时候，那我们在民主国家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没错。 那因为所有我们所相信的价值，比如说人的自主权，这些东西都是在最 tough 的时候被 tested， 这些的 value， 这些的 idea 都是在最这些都是在如果一切都 OK， 那大家都会相信这些。但是当人会做出一些选择是你不喜欢的时候， 对， 你还有不用办法去支持人家有这个选择。这就是你到底相不相信这个选择的价值。 没错没错。当我们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可以高喊自由跟民主。 对。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会影响到我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自然的去想这件事情。 比如说 COVID-19 我决定我不要出门，那别人决定要出门，那这可能不是我想要做的选择，那我是否就是要用公权力去限制这个人是不是要出门？我可能在 COVID 的时候，我个人可以做决定，我不要有很多人来我家，但是当如果我们说好，但是政府应该有公权力去决定，有多少可以到你家？那这些东西到底政府有没有这些的权利？我相信每个国家都有不一样的 standard， 有不一样的一个弄法做法或看法。只是这些的权利是他们怎么来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政府应该有这些权利可以去限制这些东西，从什么时候开始政府应该有权利去限制一家店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对，是整个城要封起来还 是 不要？ 对，那这些是我们今天是因为在 martial law 是已经戒严了吗？因为通常据我所知，我不是法律的专家，但是我会还以为要在戒严的时候，政府才会有这些的 emergency power 可以做这些事情。 是， 那如果他不是在这样的话，他是否应该有这样的一些的 power？ 那这些我没有答案，但我觉得这些是我们要去都是要去思考，而且一定要有人去追问。在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一定要有人去追问自己的问题。没有人去追问的话，you know, it's very hard to 就我们就很难去有一个 check and balance。 没错，没错， 去一个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对，可以去去监察，或者是去了解到底政府有没有办法，因为人民的社会福祉或是安全的 issue， 然后可以去限制或是行使这些公权力。 对， 我相信其实有在这段期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那对于台湾政府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那有的人可以很体恤政府，甚至觉得很被保护，甚至还觉得太好了，住在台湾太有安全感了。 没错。 但也有人觉得很被挑战， 对， 因为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多的限制，这么多的控制。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没有觉得也没有要去讨论哪个是对，但是我们会发现这已经衍生出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出来。对，然后也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可能要去思考是，如果这个病毒会一直都在，那它只会不断的去变种。那我之前跟一个这个的专家在聊，他就跟我解释，他说，那当然这是他的看法，但是不一定一定是真的。但他的解释是说，病毒其实只有两种走法，一个是传播越快，然后但是它的杀伤力越低，或者是传播力越低杀伤力越高。那如果一个病毒是传播很快杀伤力又很高的话，这种病毒很快会被淘汰，因为它在natural 的世界的里面它很快就会杀死它的 host body， 所以它很难继续的延迟。所以病毒只能会走这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 对，所以他说他是觉得COVID 最好走的方向就是传得很快， 然后但是杀伤力降低， 就会变普通感冒那样子的感觉。 对，那一些的 study 秀出来 Omicron 应该大概是这个的走向， 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走法， 其实反而是好的现象， 反而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去看的那个数字，我觉得不应该只是确诊是多少，而是要去看重症多少跟死亡多少。 我了解了， 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因为我们尤其在台湾，在国外已经没有这样，但是在台湾我们每天还在看那个确诊的人数。那所以如果我们的政府要做个决定，就是 我们在我们的 organization， 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常会说 what's the win？ win 到底是什么？ 对， 做这件事情，这个 project 或是这个东西的的 win 到底是什么？你要去把它 clearly define 出来，什么叫做我们打赢了，什么叫做做对了？对，那过去这两年多来，因为我们不断是看那个数字，所以我不知道 是政府他故意要这样子做，但是至少他 unintentionally 造成是人家会觉得我们的 win 就是零确诊， 没错， 他们会觉得这才是一个 win， 但是这不会是最好的一个 win。 对，因为已经是不同的病毒， 对， 不同的程度， 不同的病毒，不同的程度，跟我们现在面临到是不同的 reality。 对， 比如说在没有疫苗之前，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win，有了一个疫苗之后，这不一定就是一个很好的 win。对，因为有了疫苗之后，确诊不代表 重症， 重症 没错， 也不代表真的会像现在的确诊，可能跟两年前的确诊是不太一样。 对， 但是我们对确诊的做法跟看法跟那个数字，其实还是停留在两年前的那个看法，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很难去我们把我们的 win define 错了之后，你就赢不了这个，你就这是你赢不了的一个游戏。 对，打一个没有办法赢的仗啊。 对， 对啊， 没错。那如果你只能。如果你真的想要打赢这个战，你会牺牲掉很多其他的东西，为了打赢一个不需要把这个 win define 错。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you have to find the win early， 你要把这个 win 讲得清楚，不然你会花很多时间去 achieve 了一个 win， 后来发现这个 win 根本不是你要的 win。 没错，甚至可能你在其他方面输得更多， 输得更多。对，然后如果一位丈夫他的 win 是我就只要赚大钱，那他可能赚了大钱，但是他忽略是他的家庭， 没错， 跟他的孩子，他把 win 定义错了， 没错。 所以我会觉得当我们要有 leadership， 我们要领袖的时候，我们是要去帮助人去思考一些的东西。我们不是去控制人，而是去帮助人去思考，帮助人去有新的一个眼光去看待我们现在面临到的真实的状况的 reality。 所以我如果 you know， 如果我是可以做决策的话，当然有可能我会搞得比现在做得更糟糕。但是要是我去做决策的话，我可能会去思考是好，我怎么现在是帮助台湾人不要再去看这个确诊人数， 没错， 帮助台湾去看另外一个其他的数字，或是去看其他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一阵子台湾的这个社会环境有一种可以说是酸民文化或是踏伐的文化，就是大家开始不敢冒险跟尝试做出一个所谓最也不能说最正确，但是就是最能够带出一个方向的决定。somehow好像政府也好，或者是名人在台面上讲话，都非常在意每一个层次的人他们的反应，在依照着他们的反应去做反应。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恐惧造成的反应，往往都未必是对社会长久有福利的。 Yes, yes. 记不记得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Fear will demand you pay attention, but usually at the wrong place. 恐惧都会要求你，他会向你 scream at， 就说 pay attention to me， 要来看我，看我，看我。但是他叫你看的地方，常常是在错的地方。 没错。 所以，很多研究显示，就是大家最怕的东西，都不是最后摧毁你的那个东西。一个公司会失败，很多的时候最后让他失败都是他没有在注意的一个东西， 是 他注意另外一个东西，他觉得那个才是他最大的危险， 焦点放错了， 他放错了。然后后来是另外一个可能一个市场的改变，或者是某些其他的东西，让你最后整个公司给垮掉。 投资也是嘛， 投资也是，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面临到这些我们害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要更有一个理智，要去看 data， 要去看这些的数据，要去 analyze， 要去思考 OK 什么才是比较 make sense 的一个下一步。 没错。 然后再来是我们最终希望带我们是去到哪里。 我们真的想要达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没错，因为恐惧跟焦虑还有对这件事情一直有盼望或是有希望，其实它都是去同一个方向，都是去到未知。 对， 既然都是未知，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控制的话，你要选择用哪个方向去做决策。 对， 我觉得这是政府也好或是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要的。例如我记得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很多父母是不愿意带小朋友出去的，那他埋下了一个焦虑跟恐惧的种子在小朋友里面。 对， 那这样子对他的未来是一个好的吗？或者是一个胜，是一个 win 吗？还是他保住性命，或者是保住才是？对， 那我要说一个可能会被大家骂的一个东西，但是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女儿 Ellie 讲，我就跟她讲说 ，Ellie， 我要你知道，在我们家的 COVID 不会恐怖。就是如果你真的得了爸爸，得了妈妈的 ，It's not going to be that bad， right？ 那我们可能得了，那我们会去 recover，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思考去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因为我觉得人生活的目的绝对不是只是不得 COVID， 对 对，不是只是 生存而已。 对，如果只是生存的话，那我们活的意义到底在我们跟动物有什么差别？ 是啊、right? 我们 we live every day because we want to create a life of meaning。 我们想要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人生。那所以COVID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严重？是 ，But 我一直觉得它就是，我常说就是 ，It's just another thing.、It's a thing. I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But it's just another thing. 它只是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我们要去思考，另外一个我们要去顾虑到，另外一个我们要去 pay attention to.、但它绝对不会是我人生的 focus。 没错。 所以我这样说可能会教化大家，但是大家可以不用这样做，但是我会尽量让 Ellie 就是在可以的情况下我会叫他把口罩拿掉。对，我就说、 不影响人的时候， 不影响，对，我就说 Hey you know yeah， 所以我知道这会很多人会很不开心，但是对，我最近像出门有时候我已经虽然政府还是有规定一定要戴口罩，但是我像出门的时候，我跟 Ellie， 我几天前跟他出门，我们两个就没有戴口罩。然后我们就在外面走来走去，然后我知道我们进到店家我们还是要戴，因为不然店家不知道我们进去，但我们就在外面走，户外走的时候，我就觉得 like really is anything really bad going to happen、right？ 然后就这样，但是我这边不是要教大家，对， 没错， 这可能 这不是一个教导， 这不是一个教导，这可能会被 edit 出去，但是没关系。但是 讲三次，个人行为， 这是个人行为， 既不负责。 这不代表管他了，先来杯咖啡的 立场 的立场。Yeah, but I just think， 我觉得口罩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辩论， 一个辩论话题， 辩论的一个话题，因为它就是两个不同的 ideology， 两个不同的思维在。看同一个问题，其中一派会说个人自由，另外一派会说大众安全。 对， 那所有的我觉得所有一个明智的政策，都是在这两个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它绝对不会是偏向是其中一个， 没错， 对不对？ 甚至这平衡点不一定是中间点， 对，它不一定是中间点，它会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这些东西会有 往左往右， 往左往右，对。但是我觉得，所有的 argument 不能只是站在其中一边， 没错。 比如我们不能够说这是我的自由，我不管他，管人家怎么样子，管人家的怎么样，我就是要这样做，这是错的， 没错。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说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你必须要怎么样，这也是错。我来解释，比如说，因为我会比较偏向是个人自由，但是我也觉得不能直接进到个人自由的里面就说就是这个样子、right？ 比如说因为 上捷运上公车， 对，因为有时候你的个人自由会影响到其他人 对， 你可以有你的个人自由去挥你的拳头，但是你挥拳头的范围要停在我鼻子的地方，就是我鼻子的界限在那里，你挥拳 的自由 的那个 movement 就要停在那个地方了， 没错没错、 right？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在一个社会，就是有个 social contract， 我们要去说 OK， 这是你个人自由，但是这是你对群体的一个责任，所以这一定要存在。但是另外一边，如果说你就一定要全部人就要戴口罩，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因为为了大家安全，这样的一个 argument极端的也不 make sense。 对 对，比如说我们知道捐血是帮助到很多的人， 是， 那我们今天会说好，那我们要规定大家每个人都一定要去捐血吗？因为这会帮助到 整个社会，嗯，或者是你有两颗肾脏，医学说你只需要用到一颗，嗯，那有很多人没有，为了大家的，就是你就是要不要把一些人身上拿掉给其他装到其他人身上，嗯，但我觉得这是很 extreme， 会觉得怎么会有人这样的想， 对，因为这个还是对不太可能会发生， 不太可能，但是这个的他的 idea 是 the same， 就是为了大众你要牺牲自己， 嗯，不管是为了福利或者是为了防怕保护大家， 没错， right？ okay。 所以他那我们 instinctively 我们的直觉就会说哦那是错的，所以我们在想任何的议题，我们本来就是我们的脑袋会有这两个 idea， 然后在里面 debate， 是 一个是个人的利益跟群体的利益，嗯哼，个人的 自由 跟群体的利益，我们是在这两个中间去找出它的那个一个平衡点，嗯，跟他们两个交叉的一个地方，最好是在哪个地方交叉，嗯，然后我们要这个 policy 政策要认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一个 vibrant healthy 的 society， 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在这两个中间不断的去 debate，嗯，不断的去讨论， 没错， 不断去思考，而不是只是偏向其中一个，嗯， yeah， 嗯，所以我觉得 我不觉得我的想法一定都是对的，我也不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嗯，但是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跟现在很多时候在大众的环境里面没有的一个观，比较缺少的一个观点， 嗯，对， 那如果缺少就一定要有人把它提出来，有人提出来我们才可以去 debate，嗯，不一定要按照我说的这样子去做， 但是至少你了解事情有另外一种面向， 对，这有不同的面向， 对，exactly。 没错，对啊，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偏向说哎，你不戴口罩你想要自由，但你不知道你会影响到别人，嗯，对， 对，那但是我是看这整件事情是越来越有一个希望，是因为疫情的疫苗也发展了，然后呢，嗯，病毒的变种也仿佛就是不再会是更多的重症或是死亡，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用同样两年前在2019年的想法去限制这件事情，嗯，甚至是还在规定某些事情，其实是蛮不合理的， 对， 对，我觉得是，对，我觉得会因为我们的思维还是停留在那个，那有时候我会去想说，那如果当政府还是停留在过去的政策或者一些东西的话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吗？我觉得不可能，他们都知道世界的走向，还是因为是怕被人家骂，嗯，会怕被人家说什么， 对， 那我觉得如果只是因为怕被骂，这都不会是好的 leadership， 没错， 因为真正的 leadership 是不怕人家说什么， 对， 而是你很清楚知道我们一定要去怎么样子努力去共创一个我们共同的一个未来，那这个要付上代价是什么，我们可能是被人家骂，这可能是被人家的不开心或什么，嗯，但是我们要去思考未来的走向，到底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没错，我觉得去问对的问题这件事情是重要性的，而不是每一天每日就是跟随着这个记者会，然后呢， yes。 就是也没有特别的想法，就是哦，政府这样说就绝对是最好，yes。 那我并不是说要教导大家去攻击政府或 是 挑战， 不是， 可是我们必须自己去思考过这件事情， Again， 绝对不是， I'm so proud of 我们的政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台，如果你在台湾的话你可能知道陈时中，那我每次看他在开记者会，嗯，有时候记者讲一些很无理的东西，我看到他的回应我都觉得这个人好厉害哦，陈时中我好佩服他，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Like wow, it's just amazing。 他的 真的非常的有智慧， 他讲话的很有智慧去处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I'm so proud of 我们的政府，很 proud of 这些东西，但是 again 我觉得一个 a wise person， 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在成长的人，他可以同样脑袋里面有两个不同的 idea， 是 在同样 exist 在他的里面，嗯嗯，就是政府做的很多是对，但是有很多需要被挑战， 对， 我觉得这两个 idea 是可以同时存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然后同时去思考这两个东西，就是呀，我们怎么去面对现在这个世界，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不是说动荡，但是会来越多的不确定， 的确 我觉得这个不确信是只是会不断的增加，COVID-19 那时候我们说它叫 COVID-19， 因为我们它是2019年发掘出来，但是那时候大家觉得这可能是几个礼拜的事情， 没错， 但是 COVID-19 我们看到它改变了整个很多 global 很多的事情， 对， 过去这两年改变非常多，从我们的 supply chain 到影响到选举，那时候 教育 影响到很多这些东西， 对， 都非常大的影响，现在我们看到欧洲乌克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 我们 疫情下的， 对，疫情下的一个，就是它会是另外一个我们本来还以为可能是很快就会结束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对未来整个世界发展趋势的影响力，我觉得会远远超过我们现在可以去想象 的， 而且它会造成的干扰可能是超越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在面对一个不知道抓不住的未来， 没错， 抓不住未来一定就会有很大的恐惧， 对， 但是在抓不住未来有这么大恐惧当下，你一定要对你想要去创造的未来更明确那个图片是什么， 没错， 不是因为这个未来我们抓不住，或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啊，就任天由命啊，就这个样子，就是 fatal 的这番啊，就是这样子，那你能怎么样子？ No, I think当我们越觉得这个世界是越抓不住的时候，我们对未来图片其实要更有盼望，要抓得要不是说抓得更清楚，而是要试着去看得更清楚，是我想去创造什么样的一个未来。 That's right, 我的人生、right. 我的 what does my life mean, 我在建立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要看得更清楚， 没错，你的生活的价值然后生命的意义绝对不是在只是在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东西、而中文也有一句话叫居安思危嘛，就是当我们呢、 居安 思危， 思危， 对，当你在很安逸很安全的环境当下，你不是只是就是哦，任天由命，觉得世界怎么安排怎么走就好了、 yes. 你还是可以去思考，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就像这个战争会多久我们不知道、COVID 会不会到20几年，你 you never know, but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些挑战当中还是去找寻我们原本在找寻的事情、 yes. 做我们真的有价值的东西、 right. 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大家花一点时间静下来去想象的、那如果我们一直 focus 在死亡恐惧染疫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真的会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把人生锁在这个地方。 Yes, 对啊 yes, 你被这个东西给抓住了。 Yes, yes. So I think, yeah, 我只想跟我们的听众说 Hey, you know, 这个世界 is tough, yeah, but so are you. So are you. You got this. 你 OK 的，你 没问题的， 你没问题的，你一定可以去在你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 没错没错。 You got this. And 我们一起去创造我们要的未来吧。 That's right.哇，时间很快，我们就不知不觉光是疫情这件事情就可以聊得没完没了。我相信还有更多很多的话题等着我们去挖掘，所以呢我们欢迎呢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呢就是呢帮我们留下一些评论，就是留言，那我们接下来会每个月一次呢去 release 我们的 episode, 所以呢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个月见。 耶、yeah, 我们下个月见。